今日我哋又要继续系讲我哋嘅系列，系如何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啊，呢个系列头先阿 Larry 长老都已经同我哋系提醒咗我哋，系同我哋今年嘅主题系息息相关。点样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嗱，如果你记得我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嘅系用一个旧约嘅故事嚟到系做引言，嚟到系做介绍。新約實在是太直接了，所以我不嬲都係中意舊約，但係卒之都要揾個舊約嘅故事嚟到係做介紹。講到以利沙，佢要學習點樣成為以利亞嘅門徒，嚟到學習我哋點能夠係成為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話以利亞走去以利沙嗰度，以利沙喺度耕緊田，有十二對牛喺佢前面，以利亞將佢自己嘅外衣，將佢自己嘅披風搭喺以利沙嘅身上。以利沙就明白这个是呼召他成为以利亚门徒的一个举动，所以他怎样，他就跟以利亚说，你容许我回家跟我的父母亲是亲嘴，然后我一定来跟随你，来到侍奉你。所以他回到去之后就斩了两只牛，煮了给很多人吃，跟着他就抛弃一切来到跟随以利亚。以利亚还试验他，说我要去巴特利啦，我要去耶利哥啦，我要去约旦河啦，你唔需要跟我去㗎，但係以利沙都话我一定会跟你去，你去边度我就去边。跟住以利亚係被接咗去，被神接咗去，佢嘅披风佢嘅外衣跌咗落嚟，以利沙就执咗，同样打落个约旦河嘅水道，约旦河嘅水就分开，俾我哋见到以利亚身上边耶和华嘅灵已经系喺度以利沙嘅身上。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我哋耶稣基督被接去之后，耶稣基督嘅灵就喺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身上。嗱，我亦都讲过喺呢一个系列入边，我会重复讲呢几点，有三点我哋学到，就系第一要有个舍己嘅侍奉，第二点系有昂贵嘅代价嚟到跟随耶稣基督，第三是要有任凭主嚟到差遣，就是好似以利沙任凭以利亚嚟到差遣一样。呢三件事会得重复喺呢一个系列入面出现，但我亦都讲过，再出现嘅时候是好直接嘅用新约嘅经文，已经唔再系旧约嘅经文咁婉转，会得好直接。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点系咩呀？第一点是要我们有个舍己的生命，要舍己地来跟从耶稣基督。新约的经文，我们先看一节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九章23至26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讲什么？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里所讲的是如何得生命，怎样能够得生命啊？耶稣基督说要舍己来到是跟随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个跟我们上星期所讲的彼得就是问耶稣，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去一切来跟从你了，我们又能够得到些什么呢？他问耶稣。耶稣点答佢啊？耶稣话喺度马可福音10章30节，来世必得永生，得永生，得生命。点样能够得永生？点样能够得生命啊？舍己跟随耶稣基督，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哇！这个令我哋好惊讶噶，有人话，但我信主那个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讲过，他只是说神爱我，神要祝福我，神要保守我，一切都是关于我的。 点解你而家同我讲要舍己背起个十字架嚟跟随耶稣基督啊？从来冇人同我咁讲过。嗱，呢个世界时时都系教我哋咩啊？要自我、自私、自利、自信、自满、自足，样样都系自己嘅。就系呢个世界系教我哋。嗱，我相信上个礼拜你如果记得嘅话，我都同大家讲过 Robert Schuller 就系 Crystal Cathedral 嘅前一任嘅主任牧师。我话过佢讲咩啊？话佢系好忙好忙，做主任牧师已经够晒忙噶啦，仲出埋好多书添，系嘛？冇时间同自己嘅家人喺一齐。结果佢自己个 teenager 个女要系捐500蚊出嚟买个时间同爸爸出嚟食饭。嗱，呢个 Robert Schuller 日忙夜忙推销自己啲书，系乜嘢书啊？其中一本叫做 Self-Esteem， 自尊。佢讲咩啊？佢话传统嘅神学系以神为主嘅。佢话呢个错误嘅，要以人为主先至系啱。佢话我哋要将以人为主嘅神学嚟到代替以神为主嘅神学。佢做讲咩啊？佢话上帝嘅计划当中系照顾到每个人嘅每一个信徒嘅需要。佢哋嘅需要系咩啊？佢哋嘅需要就系自我嘅尊敬、自我嘅尊重、自我嘅价值、自我嘅尊严，全部都系自我嘅。佢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忠于上帝嘅计划嘅时候，跟从上帝嘅计划，我哋就要 feel good。嗱 ，feel good 我都唔知点样走去翻译啦。吓，总言之，要我哋开心，要我哋快乐。嗱，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呢个就系福音派嘅信息。佢话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 feel good。嗱，呢个就系福音啦。嗱，究竟系唔系咁样嘅咧？嗱，我哋知道圣经入边系点样样嚟到系教我哋咧？圣经时时警告我哋要提防自我。喺度提摩太后书3:1-2，保罗点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保罗话到末世嘅人会专顾自己，会得贪爱钱财，会得自夸，会得狂傲，呢啲就完全系自我嘅表现，就系同头先Robert Schuller 嗰部书所讲嘅一模一样。圣经唔系咁样教嘅，圣经话我哋每个都系不配嘅罪人，我哋要舍己嚟到系跟随耶稣基督。头先路加福音9:24点样讲啊？耶稣基督话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每一个人靠住自我、自私、自信嘅办法嚟到系以为能够救到自己，呢啲人都会丧失生命。唯有系真真正正系舍己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嘅，先至能够真真正正系得到生命。嗱，头先我讲嘅就系福音嘅核心，舍弃自己嚟到系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我都同大家讲过啦，系嘛？呢个系列其实嘅有个副主题，有好多人可能以为我头先所讲嘅唔系俾平时嘅基督徒，系俾门徒更进一步，你要追求更上一层楼嘅，你要成为门徒先至背起自己十字架嚟到跟随耶稣基督。一般嘅基督徒唔使咁做，但系头先所讲嘅系咩啊？是得生命，是得永生。讲紧嘅是得救101，是得救最 basic 嘅嘢嚟嘅。唔系讲话有个人有个基已经成为基督徒，要成为门徒更进一步，先至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基督。我亦都讲过，我今次呢个系列有一个副主题，有个副标题系叫做信徒皆门徒。圣经入面从来冇话有两种唔同嘅基督徒。有啲低级啲系初信徒、平信徒，有啲系门徒，有两种唔同嘅生活。你要系做门徒嘅话，你要有系更崇高嘅生活。圣经从来冇咁讲过，所有嘅基督徒、所有嘅信徒 都是门徒。啊，我们如果要得救，要得永生，我们要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之清楚。又在这里另外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耶稣基督又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跟住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说，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又一次耶稣基督说，那些自我的人如果不认我的话，我亦都不会认他。啊，凡是舍己来到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能够是得着生命。啊，我们见到这里又一个给我们见到，不是教我们自我自满自足，而是教我们要舍去一切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又一次是虽然是不同的教导，但是个主题啊所教我们的都是一模一样。当我们回到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就是刚才一开始读过的经文，有个人对耶稣基督说，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耶稣基督说，我不是去住五星大酒店，去哪里你都要跟从我。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基督是不是跟他说，啊，你来跟从我，我祝福你，我保守你，你要什么你得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这样说，他说，你来跟从我，连睡觉的地方你都没有。他要是人舍弃一切来到是跟随自己。啊，那个人可能已经走了，啊，圣经没有讲 他究竟怎样，但是耶稣又跟另外一个人讲，他说，你来跟从我。哇，那个人刚刚才听见耶稣基督说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哇，开玩笑，叫我来跟从你。他即刻怎么说？他说，容我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先啦。啊，他的爸爸死了吗？我爸爸死了，他还在那里趁热闹，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在那里看热闹。他爸爸未死的。那为什么他说要等爸爸八年，葬了之后才来跟随耶稣基督啊？他说，等爸爸八年之后，讲不定分得啲财产。啊，你说跟随你乜都冇嘛，连瞓嘅地方都冇，咁阴公。啊，如果我分到啲财产嘅，我咪嚟跟从你咯。佢话呢个人都冇心嚟到跟从耶稣基督，唔系咁容易噶。跟从耶稣基督唔系个个都愿意舍己嚟到跟随耶稣基督。又喺另外一个场合，耶稣基督又讲啦，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三节，又系一样嘅教导。他说，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又是一样的教导，不要自私自我自利，你们是要舍弃一切来到是跟从我。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又有不同的经文，又是教导很相似的东西。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讲的是什么？如果你们不跟随我，不舍己来到跟随我的话，一粒种子不就是永远一粒种子咯？但是你愿意舍己跟从我的话，你能够是结出很多的果子来。跟住喺度，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又系一样嘅经文啦。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远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系舍己嚟到跟从耶稣基督？啊，神未必系要你系舍弃晒一切。未必要你舍弃你的事业、你的财富，未必要你舍弃同家人的关系，甚至你的性命。但是若果耶稣基督真的要你这样做的事，你会怎样呢？ 这个又带领我们进入了我们今日的经文。今日的经文如果你记得的话，刚才我们读过在这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到十九节，耶稣问门徒我是谁，是吗？西门彼得就是最快回答，西门彼得永远都是很快的嘴，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说你今次答啱了，你是西门巴约拿。什么叫做西门巴约拿？你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答啱了，你真是有福。耶稣基督还说什么？这个不是凭血气你能够讲得出来的，是天父的旨意指示给你看。彼得其实你做了什么？彼得其实是承认了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主嘛。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救主，你是神的儿子。这个和我们基督徒承认耶稣基督都很相似，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我们就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了嘛，是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是说那么容易是能够承认的，是要有圣灵来到感动我们才能够是讲得出。但如果圣灵真的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会真真正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地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还跟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是彼得 Petros 小石仔，教会将会是建立在磐石上高 Petra。 Petra 和 Petros 是两个不同的字来，好可惜天主教就怎样啊，调转了他，歪曲了他来讲，说耶稣基督说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们说为什么彼得就是天主教第一位主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说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嘛。其实这个 Petra 是什么？这个磐石是谁啊？磐石是耶稣基督，是吧？刚刚才见到这个才是教会的根基。头先唱圣诗我们都有唱，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嘛，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教会的根基。跟着耶稣基督还跟门徒说，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天国的锁匙都给了你们了。他说若果是地上所捆绑的，天上都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都要释放。意思就是你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哪个接受的，那就怎样？他们的罪被释放。有哪个不接受的话，他们的罪仍然被捆绑。所以地上捆绑的，天上都捆绑；地上的释放，天上亦都释放。哇，你想想可不可以想象当时彼得的心情？我想他开心到不得了。哇，这个还不是尼赛亚？这个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等了好久好久的尼赛亚了。他建立他的教会，连天国的锁匙都给了我们。啊，原来准不准人入天国，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甚至不是祭司长，是我们这班门徒啊。哇，我相信他开心到不得了，他说我要讲晒给全世界的人听。结果耶稣基督怎么跟他说啊？耶稣基督说你不可以告诉人听我是基督。啊，现在还未是时候。跟着跟门徒说什么？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是受很多苦，受这个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很多的苦，然后我要被杀，是三天是复活。耶稣基督其实在说什么？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正如当他是被比拉多来到是审问他的时候，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他说暂时我不会建立我的国在这个地上，我不会进入我的荣耀，这个是将来的事。他说我会是为众人而死受苦三天复活，这个是我今次来要做的。彼得怎么说？彼得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万不能啊。他说这件事绝对不能够是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基督转过身来怎么跟他说？他说撒旦，退我身边后边去吧，你是我绊脚石，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和门徒说， 若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嘅十字架来跟从我。有冇见到彼得啱啱吓五分钟前先至讲咩啊？承认咗耶稣基督，你系我嘅救主，你系神嘅儿子。但系佢唔接受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嗱，呢个同而家好多嘅基督徒都好相似。好多嘅基督徒都系口里承认系耶稣基督系我嘅救主，但系佢哋唔系真真正正接受十字架。你问佢，佢可能话我接受，但系若果真系接受嘅人会点啊？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唔系我哋下爬轻轻话我哋接受噶。当我哋接受嗰阵时，我哋就应该系有行为嚟到系印证我哋嘅信心。好多嘅基督徒就系好似彼得一样，只系承认耶稣基督系救主，但系真系冇心嚟到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随耶稣基督。佢哋呢啲人就系点啊？体贴人嘅意思，唔系体贴神嘅意思。点样叫做体贴人嘅意思啊？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以人为中心的想法，就是我刚才所讲 Robert Schuller 的那部书所讲的 self-esteem， 就是我们要我们以人为中心的想法。耶稣基督说这个不是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是体贴人的意思，是照着人的需要，是照着人的荣耀来到是做中心。彼得就是这样，彼得只是见到自己的荣耀，可能他已经在那里想耶稣基督在那里讲天国的事，掌握是锁匙，建立这个教会在这里这个磐石上高，他可能已经在那里想究竟我是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还是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呢？他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见到自己的荣耀，但是他见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来为他是赎罪。就是我刚才所讲，他愿意接受这个荣耀，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他不愿意真真正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成功神学就是体贴人的意思，成功神学就是告诉我们神要祝福我们，神要保守我们，甚至有很多成功神学说神要你富有，神要你健康，神欢迎你是进入他的国。但是试问一个罪人怎能够是进入神的国？除非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除非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如果真的接受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体贴神的意思是什么？相反地就是当然将神摆在中心，将神成为我中心的想法，就是刚才 Robert Schuller 说是错误的神学，是吧？其实这个是对的，耶稣基督自己都说，我们要体贴神的旨意，我们不要体贴人的旨意。神是绝对是荣耀是圣洁的，我们这些罪人要和无限圣洁的神来到是交往，要进入他的国，我们首先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要接受他是我们的救赎在十字架所成就。但如果我们真是接受他的话，就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是信心的表现。不可以说有信心而没有信心的表现。你说我接受了，是啊，你是救主，但是你有没有真真正正舍命舍己来到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玩完了，是我们自我自私自我的生活完全是完结晒的了，我自己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要将全部的生命是交给耶稣基督，我不再是掌管自己的生命。就是好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能够是再过住那些自我自私自满的生活了，全部都是要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亦都是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当我活着的时候，我全部的生命都是交给基督，不再是我自己的。到我死了反而有益处啊？为什么？我可以永远地与神同在。哇，有人说好艰难噃，舍己，唔好自我，唔好自私，唔好自满自足，唔系咁容易嘅、哦。啊，牧师，你系咪真系确定唔系俾嗰啲系门徒，而系俾我哋初信徒？我能够系确定，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啊，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基督；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亦都系一样。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都是这样讲，尤其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不单止耶稣基督是同门徒讲的，这番说话有很多其他的众人，有很多的会众在这里，耶稣基督是同那些未接受他、未信他的人讲，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相信门徒听见耶稣基督咁讲，同我哋一样咁惊讶。耶稣基督啱啱表明咗自己系神嘅儿子，系尼赛亚，会建立教会，连天国嘅锁匙都俾埋门徒。突然间叫佢哋唔好出声，唔好讲俾人听。佢仲要系受苦，仲要为我哋系赎罪。若果要有人跟随我，耶稣基督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佢嘅十字架来跟随我。仲讲咩啊？要得生命就点啊？必丧失生命。靠自己要得生命嘅，必丧失生命。凡系为咗耶稣基督丧失生命嘅，一定系会得着真正嘅生命。呢、这个其实如果我哋谂下，系一个颠覆性嘅教导嚟，系一个倒置性嘅教导嚟，系一个翻转嘅人生嚟。我冇时候同大家讲今日点样系一个翻转嘅人生。下一次同大家再讲呢个系列嘅时候，会讲点样先至系翻转嘅人生。今日所分享嘅好简单，耶稣基督就系同我哋话，我哋要舍己去跟随佢，舍弃一切嘅名誉地位，愿意舍去名誉地位、财产、关系、性命嚟到系跟随佢。啊，有人会同我讲，佢话：，哇，你咁样真系同人哋传福音？你要信耶稣啊，你要舍弃一切，你要愿意舍弃你的名誉、地位、财产、关系、性命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人会信啊？你说有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要好像推销一样物品那样吸引人来，那有人那才有人会跟你买的嘛，你这样做不吓走人？但是推销货品和传福音是很不同的、哦、我推销货品，我最重要是什么？你跟我买这样东西、啊、你钱到我袋里面，我理得你，话知你死活，我不理你，我有钱入了我袋。同人传福音不是的，我开始的用意就是要理你死活，我不理你死活，我都不跟你传福音，是吧？我不能够说给你一个错误的感觉，将你吸引人吸引来到同你话，哎呀，你咁样就得救啦。然后你先至发觉原来呢个系个错觉嚟嘅。日后你去到耶稣基督嘅面前，耶稣基督同你话：离我去吧，我从来都唔认识你。你就搏命喺度叫主啊主啊！耶稣基督话：我从来都唔认识你。传福音同埋推销系好唔同。传福音你真系要话俾人听真真正正嘅意思。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能够得救信主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的教会，现在的传道人整道是很简单的一回事。你可以去报道会，你可以听一个很出名的人讲一些很 touching、 很令你感动的东西，跟住你就喊晒咁走出去举手决志，跟住点啊？跟住有个牧师同你作个祷告，是啦，你已经成为新人，成为基督徒，感谢主。而家要信主真係好容易㗎。但係耶稣基督讲乜嘢？耶稣基督话呢一个系一道窄门嚟㗎。喺度马太福音第七章，佢讲登山宝训嗰陣时，佢话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的是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不是那么容易入得到这道窄门的，你找到他们都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入窄门啊？你孭着这么多自我的东西，自我自私，这么多自乜自物的东西，你孭着你入不入到去啊？你入不到，那道门很窄的。你要放低晒你的东西，你才能够入到去。但是隔离有对阔门，不用怕一下，隔离有对阔门，路又大，道门又阔，可以由那道门入，窄门入不到。但是耶稣基督说那道门是引去哪里的？不是引去永生的，不是引去天堂的，是去地狱的。那道门就阔了，你带埋晒自我自私自信什么鬼嘢你都可以带去入到去的。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道门是很窄的。很少人找到的，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自己说。还有一样东西令你更加惊讶的。在《路加福音》13章22至24节，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在各城各乡来到教训人。有一个人跟他说，他说、哎、主耶稣，耶稣，我听见你讲到，你好像说到窄门很小，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得救，我想印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这样？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留意的是耶稣基督跟众人说，那些根本都是未是基督徒，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找到那道窄门已经难的了，耶稣基督还说什么？不是个个找到都入到去的，你要努力你才能够入到去，你不努力抌低晒你啲自我自私嘅嘢，你都唔能够入到去。耶稣基督唔系讲紧嗰度阔门，嗰度阔门嗰啲系唔得救嘅人，佢系讲以为自己揾到嗰啲人嚟噶。你唔预低晒你啲嘢，你都唔能够入去。有好多人会有一个错觉，系自己已经揾到，甚至有错觉自己已经入咗去。但系耶稣基督话：你唔努力嘅话，你唔能够入到去。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简单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自小、我们的文化怎么教我们、人不为己就怎么天诛地灭。全部都是自我自私的教导来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要舍己，要天天是孭住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每信了耶稣基督都好，我们高高在上坐在自己的王位上高。我们应该落回来给耶稣基督坐回在王位上，我们自己孭回的十字架来到是跟随他。耶稣基督说那道窄门找到都难了，你们想入去没那么容易，要努力入这道窄门。我和爸爸 我和大家都讲过很多次我爸爸的事。我爸爸是到了他临死才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每次在他未死之前，我每次见到他我就跟他传福音。但是他都非常非常之反感。他最喜欢跟我讲的东西是什么？他说你们的基督徒啊，如果个个都能够说自己相信自己信主就入天堂啊，天堂爆棚了，他说。天堂爆棚了。个个说你信的都能够入天国，仲唔爆棚？我爸爸冇读过神学，但系佢所讲嘅正系耶稣基督所讲，揾到嗰度窄门已经唔容易啦。我哋有冇努力系尝试进入呢度窄门？定系我哋以为我哋已经揾到啊，我哋得到啊，我哋就放弃？撒旦系有唔同嘅战略嘅。撒旦其中一个战略系咩啊？压迫基督教。攻击基督教，但你成不成功啊？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啊？越是压迫基督教的时候越是兴旺基督教，不成功。撒旦有第二种，他怎么啊？他毁谤基督教。哎，你们基督教你们信的东西全部是错的，全部都幻影来的，没用的。 啊，甚至话冇耶稣基督啊，你哋啲救赎全部都假嘅。啊，就算话有耶稣基督啦，啊，佢冇钉十字架，佢同玛利亚结咗婚生仔，会毁谤基督教，会毁谤耶稣基督。但系有冇用啊？冇用。圣经有云彩一般嘅见证，系耶稣基督嘅预言。耶稣基督每一样都实验晒。呢一个咁嘅可能性，你真系计计。有人话等于系将所有飞机嘅零件突然间抌落个一个垃圾堆度，突然间变咗部747出嚟。呢个机会系咁少嘅，咁微嘅，全部关于耶稣基督嘅预言都系应验晒。啊，上一次同大家讲咩啊？日月星宿都系传扬基督嘅救恩。耶稣基督同佢救恩有关嘅日子，无论系佢嘅生日、佢嘅死、佢嘅复活，天上嘅太阳、月亮、星星都出现咗非常唔寻常、非常奇怪嘅事，令你唔能够唔承认耶稣基督就系真正嘅救主。毁谤都唔能够系达到佢嘅目的，都唔能够成功。但系撒旦有个好成功嘅战略，呢个战略系咩啊？将基督教是成为包容化，将基督教成为是普及化。怎样叫做普及化？就是说服我们的基督徒，令我们想啊，每个人能够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就能够得救了。完全不需要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完全不需要，完全可以带着自己自私自我、自乜自物的生活。继续是这样过，但是就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已经得救了。他这个战略很得人惊，令到人个个都以为很多的基督徒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闸门，甚至已经进入了这道闸门。我们要很小心，他压迫基督教，他毁谤基督教都不成功。最后的战略是什么？鼓励更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用的方法是什么？是体贴人的意思的方法，不是体贴神意思的方法。一切都是自我的，你可以信基督之后仍然过着自我的生活，没问题，你能够得救。这个很得人怕，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我相信听到呢度有好多人就会已经话㗎喇。啊，袁牧师你成日都话人哋解错经嘅。会唔会今次係你自己解错经啊？圣经明明讲因信称义㗎喎。圣经明明讲係凭住信心係得救㗎喎。从来冇讲行为㗎喎。真係？首先我要替自己辩护嘅就係，要舍己背自己十字架嚟跟随耶稣基督，唔系我讲嘅。头先咁多经文，我头先讲嗰啲经文嗰阵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我沉气，我特登嘅。如果你哋见到咁多经文嗰阵时，你哋就知道呢个系好重要嘅教导，系耶稣基督嘅教导嚟嘅。我哋要舍己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随佢，唔系我讲嘅。跟住我哋睇下信心同埋行为。信心同行为是分不开，是我们是凭住信心，单靠信心来到得救，但是信心同行为是分不开。我们最出名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经文是哪一节哪一段啊？相信很多人都会是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和九节，是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仲唔系？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仲唔系？但系好多时我哋就读漏咗第十节，系嘛？第十节讲乜嘢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行为噶，冇行为点样印证我哋嘅信心啊？一齐并行噶。而家突然间我又谂起一节嘅经文，罗马书系十章九节。我哋都系好中意，好中意念，好中意呢节经文。点解啊？你只需要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系咪真系咁念噶？你哋去睇睇，好似漏咗啲嘢。 你哋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点样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呢个系罗马书第十章，你走翻去罗马书第六章睇下。我哋每个基督徒都系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一同复活。如果真系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嘅话，我哋有一个不一样嘅生命。我哋系愿意系舍己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随耶稣基督，唔系得个讲字，唔系得个信心，系有行为嘅印证。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又讲咩啊？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嘅功夫。得救有功夫嘅咩？又话得救系全靠恩典，凭信心嘅呢、这个功夫系行系呢个信心嘅印证啊嘛。所以是有功夫的，还要战战兢兢这样来活出这个得救的功夫。还有什么？还有很出名的，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七至十八节。雅各怎么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我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有很多人说保罗和雅各的教导是两回事。如果你见到刚才的经文和现在的经文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圣经是全部圣经都是圣灵默示，没有可能是有不同有这个是矛盾、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见到什么？我哋话自己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雅各话：如果你冇行为，我点知你系咪真系信啊？我就可以俾我嘅行为俾你睇，你知道我系有我嘅信心。最后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就是、我头先所讲，去到末世点啊，有好多人会话：主啊，主啊！耶稣基督话：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呢度讲咩啊？遵行我天父旨意，不是说凡是承认我是救主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是遵行我天父旨意，是有行为出来。马丁路德是讲得非常非常之好。马丁路德讲什么？他说我们得救唯独靠信心，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但这个信心一定不会是单独存在， Not by a faith that is alone。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一定是有行为来到跟他的信心来到是符合，来到印证他的信心。最后跟大家看看，我相信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过住一个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到问自己。但是答之前，我们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要努力进入这个闸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做基督徒做到很轻松，做到很容易，可能你未是真正努力是进入这道闸门。我不会是指任何人，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我你不知道，我看你我亦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过住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的生命。我们究竟是过住体贴人的，以体贴人的意思来到去做人呢？定是一个体贴神的意思来到做人？就好似我哋今日嘅经文系话俾我哋听一样，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真正正系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舍己咁嚟到系跟随耶稣基督。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不断咁喺圣经入边提防我哋，就系好似一个 alarm 一样，俾我哋见到。原来是接受你，不是说口头上承认你是耶稣基督，而是真真正正是有个体贴神的生命， 真真正正咁愿意系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你。感谢你话俾我哋听，啊呢对闸呢道闸门系好窄嘅，我哋需要系卸下我哋所有自我自私，一切关于自我嘅嘢都要卸下，先至能够系入得到呢道闸门。有好多人可能系相信自己已经系得到，已经进入，但耶稣基督话门系窄嘅，揾到嘅人系少，能够进入嘅人更加系少。愿神怜悯，愿神祝福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系真真正正咁过住一个基督徒嘅生命，以一个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嚟到荣耀你嘅生命，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